罗马书嘅第二十九讲，罗马书嘅第十一章十一至到二十五节。嗱，今日要讲系好重要嘅一啲嘅经文，个题目叫做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嗱，我哋知道神喺以色列人嘅身上真系有佢美好嘅祝福，有佢美好嘅旨意。其实世上最好嘅证明神系信实嘅神，就是在说历史当中，我们见到他对以色列国的救赎，对他们的爱，就证明了神是信实的。但是很可惜，相反地，以色列人继续在说不断这样敌对神的爱，敌对神，但是神仍然都是忠于他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他和以色列人立的约是坚定不移。就算以色列人犯罪拜偶像不信，但是神仍然没有放弃到以色列人。在这里我需要解释一下，当我讲到的时候，我时时都说神祝福以色列人，有很多人可能就会误以为我说无论怎样都好，神继续是祝福以色列人。但是现在以色列人已经是被神放在一边，现在他们是被神管教，不是说他们所有做的事都是对的。但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就会给我们见到，神在以色列人的身上绝对是有他的旨意，而最后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这个就是罗马书十一章话给我们听。所以现在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神暂时将他们放在一边，暂时他们不再是祝福的管道，福音不再是透过以色列人传到世界，但是就是透过教会来到是传给这个世界。这个正是罗马书的九章至到十一章的教导。其实罗马书的第九章至到十一章是一个单元，是一个单位来。三章的书是有连带的关系。第九章讲到神将以色列人放在一边，是神的主权，是神的决定。去到第十章呢，以色列人不能够逃避责任，因为他们的不信，因为他们的反叛，所以神将他们放在一边。所以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永远不能够是分开。而去到第十一章，我上一次跟大家讲可以分为三点，就是罗马书的十一章一至到十节，我上次讲过神不是放弃全部的以色列人，永远都会有余民在历史当中是会相信。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十一至到二十五节，就是今日的经文，我们可以见到神不是永远将以色列人放在一边，他们是会重投神的怀抱。这个不是个人的犹太人相信神，这个我是讲到去到七年的大灾难的时候，去到最后全以色列家都会接受神，接受耶稣基督。下一次会跟大家讲的就是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六至到三十六节，就是讲到神将以色列人放在一边的目的。这个下次才会跟大家讲。罗马书的十一章十一节头就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有人说，喂，若果以色列人没有跌倒没有失脚的话，咦，那我们的外邦人教会是不是永远不会接受到福音，永远不会接触到福音吗？当然不会啦，是神的旨意要福音临到全个世界，传到全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经文，无论新约旧约都是这样讲，我不会一一读晒出来，我会留在书的 PowerPoint 那里是给大家来到看。若果以色列人是服从神的话，神就透过他们将福音传给世界。但是若果他们不服从呢，神就透过教会将这个福音是传遍整个世界。经文说失脚这个字，原文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跌了下去起不翻起身的意思。保罗问，是不是神要令到以色列人失脚，即是令到他们没办法可以站起身？然后他自己回答，又用了希腊文当中最强的否定词 Me Genital， 就是说绝对不是， 神唔系将以色列人永远咁样嚟到系放喺一边，佢哋系有翻身嘅日子，佢哋系会重投神嘅怀抱。好多人认为，当以色列拒绝耶稣基督，佢哋已经跌倒啦，冇办法系可以爬翻起身，佢哋已经系离开咗神嘅旨意，离开咗神嘅计划。但是罗马书的十一章话俾我哋听，以色列人嘅不信只系暂时，神容许佢哋失脚，有乜嘢原因啊？一共有三个原因，就系我哋今日要讲。第一个原因，神容许佢哋失脚，就系令到福音传到去外邦人嗰度。第二个原因，就系当福音传去外邦人嗰度，就会引起犹太人嘅妒忌。呢个第二点。第三点呢，最后当以色列再次接受神的时候，天下都会得到富足，这个就是第三点。嗱，所以我们现在先讲第一点，就是神使到以色列人失脚，就是要福音传到去外邦人那里。其实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的八章十一至到十二节，他已经有预言，他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哪有这么多人从东从西来啊？这些是什么人啊？这些是外邦人，这些是教会的人，从东从西来。本国的子民呢，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会怎样啊？不信的人被赶到去外边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基督另外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四十三节亦都有预言，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有没有见到啊？神的国将会是从以色列人那里拿走，暂时的拿走，是吗？然后他们是会被赶到去外面黑暗的地方哀哭切齿。我曾经讲过，在外面黑暗的地方哀哭切齿，什么意思啊？是地狱的意思。我上次讲罗马书的一章一至到十节，说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会是被神放弃，有愚民他们是会相信，但是其他人不相信的呢，他们会被赶到去外边哀哭切齿，即是说他们不会得救。所以神是信实的，信他的愚民，以色列人的愚民是会得救，但是不相信那些呢，赶到去外边黑暗的地方将会哀哭切齿。我们怎么知道福音传到去外邦人那里啊？有什么经文告诉我们听啊？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四十六节讲得很清楚，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在使徒行传的十八章六节亦都说，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在你们的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了。保罗和巴拿巴每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到传福音，他们首先去到当地的会堂和犹太人传福音，他们不听，然后才去传给外邦人。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不接受，所以神暂时将他们放在一边，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失脚，他们没有做好他们的任务，神将他们放在一边。上一次讲到罗马书的十一章一至到十节，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被放在一边，而今天的经文呢，告诉我们听，神不是永远将以色列人放在一边。而第一个原因，就是神将他们放在一边，以致福音能够传给外邦人，这个就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要令到以色列人妒忌。罗马书的十一章十一节尾， 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嗱，和合本将佢翻译成发愤，发愤呢个字其实系妒忌，希腊嘅原文系妒忌嘅意思。嗱，妒忌系点样啊？比较消极系嘛？哇，你可以系好消极，嬲爆爆咁坐埋一边，你就妒忌啦。但系积极啲咧，啊，你系会发愤系嘛？呢、这个就是和合本的翻译，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就是说神希望透过外邦人令到以色列人能够积极，能够是来到接受主。那你说喂，怎样透过外邦人令到犹太人积极啊，令到犹太人发奋啊？现在在西人的教会有很多犹太人的，我们英文堂都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是怎样信主的？他们是听了那些外邦人，教会里面的外邦人的见证，是吧？有好的见证令到他们发奋，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外邦人的见证令到他们发奋。这个就是罗马书十一章十一节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也都是要很小心，你有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令到人家发奋，都希望接受耶稣基督，是吧？但是如果我们有负面的见证呢，我们做得不好呢，会成为人家的绊脚石的。我听过有很多人说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我不要做基督徒、你们的基督徒这样的，是不是做出来的行为这么差的，我不要好像你们这样。你好的见证就会令人发奋，你不好的见证呢、就会令到人家不信，你就成为人家的绊脚石。罗马书的十一章十一节其实跟我们上次罗马书的十章十九节所讲的很相似。保罗说，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么？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保罗是引用申命记的三十二章二十一节，什么叫做不成子民，什么叫做那无知的民啊？就是我们的外邦人、以色列人认为我们没有神的话语，我们是愚昧的，我们是无知的，我们不成子民，就是透过我们现在能够令到以色列人发奋，如果我们有好行为的话。以色列人现在不相信，但是等阵我们会见到，去到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六节，他们全家都会得救，不单只是愚民，全家都会得救。还有第三个原因呢，为什么神将以色列人放在一边不是永远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要外邦人信主，但是当人数添满呢，全以色列都会得救，所以这个只不过是暂时。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当这么多的外邦人信主的时候，可能会引起以色列人的发愤，他们都会相信。而第三个原因呢，保罗说要令到天下都富足。罗马书的十一章十二节，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保罗说透过以色列人的不信，透过他们的过失，他们的失脚怎样，教会能够相信，外邦人能够相信，这个就成为他们的富足。但是若果以色列人将来接受了神呢，会带给这个世界有很大很大的富足。这个是保罗很喜欢用的一个手法，当他写经文的时候。什么的手法啊？就是有一件事没有那么好的，尚且是有个很好的结果，何况这件更加好的事，结果是不是更加好更加重要？这个就是保罗的手法。其实他在罗马书的第五章曾经是用过这个手法。罗马书的五章十节，他说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藉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有没有见到啊？喂，耶稣基督的死令到我们与神和好， 但是一个活着的耶稣基督呢，更加能够保守我们不会失去我们的救赎。耶稣基督的复活亦都是代表我们每一个接受他的人，我们都有复活的生命。但是不要只是想着将来的复活，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重生的人，所以我们亦都应该有生命的改变。这个就是保罗所说，死了的耶稣基督能够使你与神和好，活着的耶稣基督他的灵在你的生命当中更加会使到你越来越似耶稣基督，越来越成圣。所以就是让我们见到保罗很喜欢用的手法。现在在这段的经文，保罗是说以色列人的失脚、令到你们外邦人是能够接受福音，但是将来当他们丰满的时候呢，会有什么事发生啊？会有更好的事发生，这件是什么事啊？在圣经里面，整部圣经有很多经文都告诉我们听，当以色列人接受耶稣基督，接受神的时候，去到最后的时候，就会带领我们进入千禧年国，就会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国。在这个国里面有什么的好处啊？撒旦将会被捆绑一千年，这个国是会由大卫之子耶稣基督亲自来到统领，到时万室都要敬拜，万口都要承认，将会有普世的和平、公义、喜乐、繁荣。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的不信带给我们外邦人是能够有福音，能够接受主，但是将来到以色列人接受耶稣基督呢，就会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千禧年国，进入神的国。我可以告诉你，现在很少人是讲有千禧年国的了，很少人相信有千禧年国，但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绝对是正确的教导。因为为什么？你看看早期的教父怎么讲的，帕皮亚这个教父是公元70年至到155年，很接近那些使徒的时候的这个早期的教父。还有呢，波吕格公元的69年至到155年，爱任楼公元130年至到202年，他们解经的时候都解释有千禧年国是一个实实在在地上属于以色列人的王朝，这个就是他们的解经。那你说为什么我要相信这些人啊？帕皮亚是谁啊？帕皮亚是使徒约翰的得意门生来的。记不记得使徒约翰啊？边个写启示录的？是使徒约翰嘛。你要解释启示录，你去找帕皮亚，你不是找二三百年后的那些的教父。为什么啊？使徒约翰写启示录，他当然知道，他的门徒当然知道，为什么地上千禧年国是实实在在以色列人的一个王朝。好可惜，过了二三百年后，有俄利根、有奥古斯丁，他们开始用形意来到解经，将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千禧年国解释做只不过是心里面的国。这个就出现问题。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叫做圣经中的比喻、寓意和密码。我讲过很清楚，圣经里面是没有寓意解经、形意解经，很对不住、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应该要解释这个千禧年国是一个实实在在地上的王朝。那你说为什么去到二三百年后的人全部转晒态，将千禧年国解释做心中的国啊？我可以告诉你，是因为撒旦的缘故。在早期的教会，撒旦是用咆哮的狮子的战略来到攻击教会，但是当时的基督徒怎样啊？非常之的硬正，他们宁死不屈，情愿殉道都不会改变。于是撒旦就怎样啊？改变他的战略，灵巧像蛇，一时间基督教是被罗马政府来到接受了，就是君士但丁他接受了基督教。一时间教会是由政府来到支持。你今天是我了，是一个牧师在台上来到讲解经文， 哇，君士但丁就坐在那里听我讲道，我够不够胆话，喂，你不要那么得戚啊，耶稣基督就快回来了，耶稣基督一回来就会怎样， 他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千禧年国， 将世上所有的国度都打败了，包括你罗马政府。喂，你够不够胆讲这些东西啊，斩头的大佬，是吗？喂，有人说牧师，那你又说早期那些基督徒很硬正的，是吗？宁死不屈，是啊，所以撒旦才改变战略嘛。经过几十年或者百几年安居乐业太平盛世，你什么都锯晒啦，你还说殉道，你没胆的了，你这个就是撒旦的战略。还有一个问题呢，撒旦不希望千禧年国在这个世上，他怎样，他首先希望耶稣基督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他希望耶稣基督不会来到这个世界？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已经说了，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是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战胜死亡，战胜罪，战胜撒旦。撒旦当然不希望他来到世上啦，所以你见到世上有很多屠杀的事件，撒旦希望耶稣基督来不到世上。有什么证据啊？创世纪的第六章，他煽动的人走去犯罪，神话要将所有的人类灭绝晒，用洪水，是吗？但是仍然保留挪亚一家，耶稣基督的血脉就是透过挪亚一家是传下来。还有呢，去到列王纪的时候，有很多的屠杀，包括亚他利亚这个女皇帝希望将所有的皇室的人全部杀晒。耶稣基督是皇室的后裔来的嘛，他希望将所有皇室的人杀晒，耶稣基督就来不到世上了，但是他没有成功到。还有呢，去到以斯帖的时候，以斯帖记有一个叫做哈曼的，是吧？希望将犹太人来到灭族，又是想耶稣基督来不到世上，但是耶稣基督最后都来到世上，于是撒旦又改变他的战略了。我们怎么知道啊？启示录的十二章十三节说，大龙不再攻击妇人的仔，开始攻击妇人了。为什么啊？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没有事可以做了，他就怎样攻击妇人。这个妇人的仔就是耶稣基督。妇人是谁啊？是以色列咯，耶稣是由犹太人出的嘛，由以色列国出的嘛。他开始攻击以色列，引起很多的仇恨。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有成几百万的犹太人被杀？为什么这个世上个个都这么憎恨犹太人？你看看阿拉伯国家都想将以色列来到灭国，就是撒旦引起这一切的嘛。那你说为什么撒旦不想有千禧年国在这个世上啊？我刚才讲过了，他在千禧年国会被捆绑一千年嘛，你想不想自己被捆绑？当然不想，是吧？所以他就引起仇恨，来到希望杀了犹太人，这样就没有千禧年国来到世上。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刚才讲君士但丁，这个罗马王他曾经讲什么？他说，让我们与可憎的犹太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我们从救主那里领受了一条不同的道路。由那阵时开始，很多人憎恨以色列人，希望将他们灭绝正尽。讲了很多千禧年国，我都应该回来罗马书。罗马书的十一章十三节经文讲什么啊？保罗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敬重这个字可以解释做荣耀，我以我的职分感觉荣耀。罗马的教会主要的成员是什么人？是外邦人嘛，是吗？现在保罗在罗马书的九章至十一章突然间说，喂，你们的外邦人亏欠犹太人很多啊，你们能够信主首先是因为犹太人失脚，你们要多谢犹太人。另外呢，当犹太人相信的时候，你们又会怎样进入神的国，进入千禧年国，是更加美好的事。所以保罗说，喂，你们真的要多谢犹太人。但是若果你是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会怎样想啊？ 哇，哎，保罗，你又说自己是外邦人的使徒，应该帮我们讲说话的，是吗？啊，你现在搏命在帮犹太人讲话，啊，说他因为他们的不信令到我们可以得救，啊，他们信的时候又会带领我们去千禧年国，说我们欠了犹太人那么多。喂，你是不是其实是犹太人的使徒啊，在我们的面前扮嘢是吗？所以保罗怎么说啊？他说我尊重我外邦人使徒的职分，是吗？我以此为荣。在罗马书的十一章十四节他还怎么说啊？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奋，好救他们一些人，或者我外邦人使徒的身份可以引起啲犹太人他们的妒忌，或者他们会发奋，或者他们会接受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保罗在这段经文所讲。其实保罗真的很爱他的同胞，很爱犹太人。在罗马书的第九章他怎么说啊？他说我为我的同胞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他说就算我被诅咒与耶稣基督分离，我都愿意，叫我落地狱我都愿意，只要以色列人是能够得救。在罗马书的第十章呢，他说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们真的见到保罗很爱他自己的同胞。罗马书的十一章十五节经文又讲什么啊？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么？这里保罗讲的话好像有少少重复，他已经讲过了，是以色列人的失脚令到福音传到去外邦人那里，而犹太人的丰满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国得到富足。这里又再重复话，喂，犹太人被丢弃，我们就与神和好，将来犹太人被接纳，就会死而复生。死而复生是什么意思啊？你可以解释做复活，是犹太人将来再次重归神的怀抱，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同样好像我们一样是能够有永生，是会复活。但是我相信这里讲的是另外一样嘢，是有关以色列人的复兴，以色列国的复兴。我们知道在千禧年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啊？是一个万物复兴的国。当万物复兴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会带领我们进入千禧年国。这个就是好像罗马书的第八章所讲，我们现在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在说等候，等候什么啊？有一天万物复兴，就是千禧年国就会万物复兴，一切都会更新，到时耶稣基督会彰显出他的荣耀，而我们亦都会沾到耶稣基督的荣耀。保罗讲到这里，他突然间好像转了态一样，他突然间讲什么啊？讲新面。在罗马书的十一章十六节他说，所献的新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哇，新面是什么来的？我们首先要知道犹太人他们是有一样东西叫做初熟果子，就是在树他们的农作物那里会拿一小部分先献给神，这个就是他们初熟果子。这一小的新面团就会献给祭司来到献给神，所以是圣洁。保罗说，若果他们将一小团的献给神，其他的面团全团都是圣洁。神给以色列人的教导是什么？其实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一切都应该是献给神，但是是神的恩典容许他们只是将一小部分献给神，而其他的留回给自己用。但是其实我们要知道全部都是属于神，就是保罗所说，若果你的身团是圣洁的，你全团都是圣洁，全团都是分别为圣，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神。这个就是保罗提醒我们，其实以色列人献初熟果子的意思是什么？他们说我们愿意将所有的收成都献给你， 而我哋而家所献嘅初熟果子，只不过系聊表我哋嘅心意。嗱，呢个就系神教以色列人。其实呢个都好需要系俾我哋嚟到学习。好多时候当我哋有奉献俾神嘅时候，就算系十分之一，我哋都好似好唔舍得一样。其实我哋要知道，一切都系属于神。呢个系俾我哋每一个基督徒嘅教导。嗱，点解呢度保罗突然间会讲到新面同埋面团嘅关系？啊，你睇埋呢个经文下边，你就知道啦。嗱，罗马书嘅十一章十六节，而家改变咗啦。啊，本来系讲紧新面同埋面团，而家咧系讲树枝同埋橄榄树。保罗话：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啊，如果有个人种一棵树，他将这棵树献给神，无论是树根、树干、树枝，全部都属于神，全部都应该是分别为圣。嗱，呢度保罗话树根是指边个啊？喺树旧约圣经有一节嘅经文重复出现嘅，就是神话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嘅神。有好多嘅经文，唔单止旧约，新约嘅经文都有讲。我留低喺 PowerPoint 嗰度俾大家嚟到 download 嚟到睇。所以树根系边个啊？系以色列人嘅先祖啊！神将佢哋分别为圣，神同佢哋立约。所以保罗话佢哋就系树根。若果树根系圣洁嘅话，树枝树干都应该圣洁。嗱，呢个就系保罗话俾我哋听。在以赛亚书的51章1至到2节，神话你们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要追上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与他，使他人数增多。有没有见到神为什么祝福以色列啊？神话因为我祝福亚伯拉罕，所以以色列被神来到祝福。我不是说全部以色列人都会得救，我都讲过只有那些愚民，真正相信的愚民来到得救。但是有一样东西很重要，就是我们等阵会见到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罗马书的十一章十七节说，若有几根枝子被截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截在其中。在巴勒斯坦，农夫通常会做的事，就是当见到有枝子，橄榄树的枝子不再结果子的时候，他们会怎样？是将那些枝子斩了下来，然后将那些野生的橄榄枝子是接上去，这样就会继续是会结出果子。这里的比喻是什么？橄榄树是什么？在树耶利米书的十一章十六至到十七节，以及何西亚书的十四章六节都告诉我们，橄榄树是代表以色列，野橄榄之子呢是代表我们，代表教会，代表外邦人。这里你要注意，经文是不是说将所有的枝子全部斩下来？不是，只是几根枝子而已。意思是什么？还有以色列的愚民仍然留在这个橄榄树的上高，这个就是愚民的教导。但是如果不结果子，不相信的呢，就被斩了下来。这个就是刚才耶稣基督所说，本国之民是会被赶到去黑暗外面的地方哀哭切齿，就是不接受耶稣基督、不相信的人，不结果子就会被砍下来。这个和新约的教导都是一模一样。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不结果子的枝子会怎样？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喂，不是整棵树都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吗？不是啊，有不相信的，无论是以色列，无论是教会，都是一样。不结果子的是会砍下来被柴烧，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罗马书的十一章十七节尾说，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汁。我们每一个真正相信的基督徒都是以信为本， 加拉太书的三章七节说，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透过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祝福亚伯拉罕，是吧？以致这个祝福是流到我们的身上，就是好像由橄榄树的根有肥汁淋到我们的身上一样。我上次都跟大家讲过，怎样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是不是因为我们有回教会？是不是因为我们是有洗礼？不是的。我们有没有生命的改变？有没有肥汁淋到我们的身上？有没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帮助我们动工，以致我们是能够越来越似耶稣基督？罗马书的十一章十八节说什么？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托着根，乃是根托着你。神祝福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是因信称义，是吗？全部都是因为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以致这个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我们得救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应许亚伯拉罕万国都要因他得福，创世纪的十八章十八节，加拉太书的三章八节。我亦都讲过一篇道，就是罗马书的第九章，就是救恩是出自犹太人，是吗？为什么救恩出自犹太人啊？耶稣基督是救主，耶稣基督是犹太人。而一早在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听，是有亚伯拉罕的子孙，有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后裔，这个子孙是单数的，是指耶稣基督。任何人是真心接受耶稣基督都能够得救，而这个祝福就是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临到我们的身上，救恩临到外邦人的身上。这一切都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千祈不要看不起犹太人，看不起以色列人，这个就是经文告诉我们听。有人说，喂，我不是向住以色列的祖宗夸口，我不是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是向那些不信的以色列人夸口。保罗说什么啊？你都不要这样做。罗马书的十一章十九节，你若说那枝子被截下来是特为叫我截上。早期的教会有很多的人都很歧视以色列人。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君士但丁，是吗？他憎恨犹太人，因为他觉得是犹太人将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的上高，一路由早期教会就流传到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憎恨犹太人？就是撒旦的缘故。就算今时今日都是一样，有很多的基督徒都会认为我们是叻过犹太人，好过犹太人。但是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节话俾我哋听，唔系边个好边个坏，唔系话你系乜嘢人，同你嘅种族、同你嘅民族、同你嘅国界无关。一个人得救系乜嘢啊？系因为佢真正相信，而唔系因为佢做咗乜嘢，或者佢系乜嘢人。嗱，保罗喺罗马书嘅九章三十二节，佢曾经已经讲过。他说，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以色列人怎样？他们做错了，他们不相信，他们跌倒了。所以前面经文说他们失脚，现在保罗说你们都要小心，就是跟我们教会说。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第二十节说，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前面的经文说你们不要夸口，十八节，是吧？好像自己做了什么是得到这个的救赎，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不要认为我们是比斩下来的枝子比以色列人是更加好，不是的，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保罗说叫我们不要骄傲，反要惧怕。哇，你说什么惧怕？这个是一个健康的惧怕，要比骄傲是好得多。在说箴言的十六章告诉我们， 骄傲是跌倒之前， 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二节，所以自己以为站立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嗱，呢个就是保罗的教导，话以色列人失足，我哋都要小心。罗马书嘅十一章二十一节，惊乜嘢啊？神既不爱惜原来嘅枝子，也必不爱惜你们。神同亚伯拉罕立约，同以色列人立约。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嘅子孙，系嘛？他们是橄榄树原本的枝子，尚且神是能够将他们斩了下来，何况我们是野枝子、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要将我们斩下来一样是可以，更加的容易，是吧？我们是那些不成子民的，是那无知的民。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十九节，若果我们不信的话，神一样是会将我们斩下来。有人说，喂，牧师不会吧，我是基督徒来的，为什么神会将我斩下来啊？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是会的。教会里面不是个个都得救的。我可以告诉你们，现在就有很多自由派的教会，有很多自由派的神学院，他们怎样？他们拒绝圣经的真理，他们不相信全部圣经都是神的话语。他们亦都改变了神的属性，认为神是爱，冚住了一切，这个神不再审判，不再是有他的公义，只是讲爱。这一切都是不是真正的教会，这些都是假的宗教。其实在早期教会已经有这些现象，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写信给七间教会，在启示录，是吧？启示录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他写给别加摩的教会，他怎么说？启示录的二章十六节，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你们。喂，这里是跟教会讲的话，你不悔改的话，我是会来到是将你铲除，是跟教会讲的话。在启示录的三章十六节，跟老底加教会，耶稣基督又讲什么话？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去。有没有见到啊？对教会所讲的话非常之的严厉，一早在早期的教会已经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去到最后仍然是会有假宗教假教会。在启示录的十七章的预言叫这些做什么啊？大巴比伦大淫妇啊，就是假宗教假教会。去到启示录的十七章十六节，这一切都会被敌基督和兽来到是毁灭。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你都不要说不得人怕，不是全部教会的人都会得救。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二节说，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在历史当中，曾经神祝福整个以色列国，但是不是整个以色列国都得救，只有那些继续在神的恩慈当中继续追求的愚民才得救。教会呢都是一样，教会是被神祝福，但是不是整个教会所有在教会里面的人都会得救，唯有教会里面的愚民才能够得救。有一样东西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神给以色列人是有一个应许，是没有给到教会的。这个应许是什么啊？就是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三节，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把他们重新接上。神说去到最后全家以色列都会得救，但是神从来没有说去到最后全教会都会得救。这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神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是有他特别的祝福。那我们教会怎样？我都讲过，不是说你说你有接受耶稣基督就得救。我都讲过什么叫做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亦都讲过每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一定是会有生命的改变，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那为什么说以色列人 若果他们相信的话，这个原本的枝子是会接回上去的，讲得很清楚的。当他们相信的时候，原本的枝子会接回上去。这个原本的枝子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那棵橄榄树。首先不是所有的枝子被斩下来，即是以色列的余民已经包括在这个橄榄树的上高，又接上了野橄榄，是吧？真正相信的教会的人又会得救。现在呢，原本的枝子再接上去，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去到最后全家以色列都要得救，就在这里来。有很多的学者都解错经，他们说以色列人得救只不过是个人立场而已，加入教会不是啊，是神的应许，去到最后全个以色列的民族七年的灾难之后，他们都会接受耶稣基督，然后进入千禧年国。这个正是撒加利亚书的第十二章第十节所讲，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受苦如丧长子。去到最后他们会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是我们所扎的，他们会接受耶稣基督，但是要经过七年的灾难他们才会接受。如果野枝子，我们的基督徒神都能够将野枝子接上去橄榄树，何况原本的枝子就更加容易了。这个就是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四节所讲。然后在十一章二十五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人数添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六节，这个就是保罗给我们的教导。所以我们见到有一日教会的人数，真正相信的人数添满了，然后怎么样？耶稣基督回来，教会被提。我讲的是真正的教会、OK? 在地上仍然会有假的教会，而在七年的大灾难，所有这些假宗教假教会都会被毁灭，然后呢，耶稣基督会再次回来带领以色列人得胜，就是七年灾难里面接受他的人，带领他们进入千禧年国。这个就是将原本的枝子接回上去橄榄树的解释。所以启示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六节说，以色列全国都会是得救，全家都会得救。在到今天结束的时候，我们不妨看看得救是在乎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民族？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种族或者是我们的国家？不是，是吧？是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我们是外邦人？都不是。真正相信的，真正是因信称义的人，我们每一个都是得救。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是因信称义得救，我们一定是会有生命的改变，有橄榄树上的根流到我们身上的肥汁，使到我们是有生命的改变，藉着圣灵帮助我们。所以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无论是本来的枝子定是野生的枝子，只要我们是因信称义的话，我们能够是真正的相信。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给我们见到现在你是只是暂时将以色列人是放在一边，但是你不是完全的放弃他们，你亦都不是永远的放弃他们。现在暂时将他们放在一边，是因为使到外邦人是能够是接受你，亦都是会因为外邦人接受你的缘故，使到犹太人是会妒忌，而去到最后经文告诉我们听，全家以色列都会相信，都会接受你，然后带领我们进入千禧年国，然后去到新天新地。我们实在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救赎，不是因为我们是什么人，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一切都是因为你的恩典。得救是本乎恩，恩着信， 不是靠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真正相信你的人，不是因为有好行为而是得救，但是每一个得救的人都应该是有好的行为，以致是证实我们真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